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32集，镇魂之局。 镇魂石， 即便心中早有准备，在听到这三个字真切地回荡在耳边时，江瑶心中还是咯噔了一下。说实话，对于镇魂石会被拍卖这件事，江瑶心底里原本是不太信的。毕竟从之前的种种经历来看，那名利用镇魂石操纵青鸟残害众生的幕后黑手极其看重镇魂石，根本不可能将这东西轻易交出。更何况像镇魂石这种逆天的致命魔石，其价值完全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那幕后黑手拍卖镇魂石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江瑶这一次之所以会来鬼市，更多是抱着打探背后潜藏线索的心态。对镇魂石的出现，他其实并没有抱太大希望。然而如今的现实是，镇魂石的确即将登台亮相。就在这鬼市拍卖会现场，众人的眼皮底下，随着一阵轻微的震动，袅袅青烟忽然从舞台四周弥散而出。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下，只见一座展示台从舞台中央缓缓升起，一枚小巧的青玉匣子端正地摆放在展示台之上，在缭绕的青烟中若隐若现。 那匣子里的就是镇魂石？ 陆星月微微皱起眉，和江瑶一样，他对此次镇魂石的出现也是半信半疑。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看着这副故弄玄虚的样子，或许这匣子里装的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镇魂石也说不定。可是参加这次竞拍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家伙，鬼牙组根本糊弄不过去，也不可能自砸招牌忽悠人。 江瑶犹疑着轻声说道。 那你认为那幕后黑手真的会愿意把镇魂石让出来？ 陆星月问。 倒也不是，但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一颗被拍卖的镇魂石其实并不是幕后黑手身上的那颗，毕竟也没有消息说镇魂石只有一颗。 江瑶分析着，语气也不太确定。 但如果这枚镇魂石真的和幕后黑手无关，那之前出现的傀儡亡灵又怎么解释？ 陆星月摇摇头说道。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俩其实都没看清过真正的镇魂石，就算见到了匣子里的东西，多半也判断不了。 镇魂石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其原因在于它是靠着亡魂供养的，因此所散发的邪气必然非比寻常。边上的三足屋盯着展示台上的青玉匣子，冷声插了一句。即便你们认不出，我可不会认错。 哦，那你现在能感觉出匣子里的气息吗？里面到底是不是镇魂石啊？ 陆星月一下子来了精神，赶紧追问道。 哼，要是能感觉到的话，我也不会处在这儿。 三足看了眼陆星月，径直泼了盆冷水。这青玉匣子周围被施加了封印结界，气息被锁住了，除非匣子打开，不然谁都没法判断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镇魂石。 切，说了等于白说，还以为你看出来了呢。 陆星月不满地嘟囔了一句，重新将视线移回舞台上的那只青玉匣子。在散去的青烟中，那只匣子已完全展示在了众人的面前，而舞台上的女子也在此时再次开了口。 匣子里面的毫无疑问正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镇魂石，那么接下来琪琪将公布他的竞拍底价。 等等，你们连匣子都不打开，谁知道里面是不是真的镇魂石啊？ 没等女子把话说完，一句句响亮的质疑声便再次从看台上响起。 想让我们出价，得先让我们确认里面的东西。 没错，到底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似乎早已料到众人会有如此反应，舞台上的女子倒是没有任何惊慌。只见他淡定地扬起手，示意众人安静，随即转过身，缓缓走向了那座摆放着青玉匣子的展台， 将手抚上了展台上的法术光罩。 这镇魂石所散发的威压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原本我们鬼牙组也是怕伤着了各位，这才特意安排了这只封印匣子，不过现在看来大家还是不买账啊。 女子轻轻挥了挥手，展示台上的法术光罩随即消失，只留下台面上的那只青玉匣子。 既然如此，那琪琪就让大家见识一下真正的镇魂石究竟长什么模样。 随着一声清脆的轻响，那只青玉匣子的封印锁扣应声而落，而那女子也立即身形一闪，消失在了舞台之上。脆响声越来越密集，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他们发现那匣子周身忽然出现了道道裂纹，似有若无的法力波动伴随着阵阵不祥的金色妖光从裂缝中透射而来，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匣子内部蠢蠢欲动。 这个感觉是…… 三足乌脸色一变，猛地从角落中站起。 匣子里面有青鸟的气息。 你说什么？ 陆星月大惊，起身一把揪住了三足乌的衣襟。 你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匣子里的确是镇魂石，毫无疑问。不止如此，这镇魂石里还拘束着青鸟的一缕魂魄。 三足伸手摔下脸上的面具，原本清冷的脸庞因愤怒而显露狰狞。 难怪当初青鸟会任由别人摆布，原来如此，原来背后那家伙早就抽取了他的魂魄，供养着镇魂魔石。 什么？你是说我依附他？ 陆星月浑身颤抖着，极度的震惊令他的脑袋顿时一片空白，而眼看着台上那枚拘束着青鸟魂魄的镇魂石即将沦为拍品，三足再也按耐不住胸中的怒火，刹那间一股凌厉的妖气从他的周身猛然迸发，剧烈的震荡伴随着爆发的金色旋风瞬间席卷整座黑魂堡。众人还没来得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便被肆虐的妖风撂倒一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名挥舞着巨大黑色羽翅的男子从天而降，冲向了那只逐渐开裂的青玉匣子。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拿走他的魂魄！ 三足乌怒喝着，伸手抓向了那只青玉匣子。然而就在他触碰到那匣子的一刹那，出人意料的情况却发生了。只听一声爆裂的巨响，整只青玉匣子轰然而碎，一时间一股不祥金光从匣子中心暴涨，将三足的身影瞬间吞没。江瑶眼见情况不对，连忙拉着陆星月奔向前方舞台，但就在这时他们却看到了令人惊愕的一幕。只见数条金色锁链从光芒中突然蹿升而起，一头扎进了三足乌的胸口，与此同时一道血色法阵从舞台下方赫然显现，丝丝不祥的电光沿着法阵的图案攀爬上三足乌的身体，犹如缠绕的荆棘，将三足乌牢牢禁锢在了法阵之中。 那是吸魂法阵？ 陆星月见状脸色大变， 舞台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难不成这拍卖会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三足乌而设的陷阱？ 江瑶猛地意识到了什么， 用青鸟的残魂做诱饵，就是为了让三足乌进入圈套，目的就是要用三足乌的魂魄喂养镇魂石。 崩塌的轰鸣声掺杂着三足乌痛苦的嘶吼，回荡在会场的残垣断壁之上。只见此时的三足乌红着眼半跪在会场中央，巨大的黑色羽翅在暴虐的金色狂风中奋力挣扎，然而却始终无法摆脱胸口的那数道金色锁链。而在同一时刻，一道道黑色虚影忽然从会场四面八方飘然而出，不断被吸收进法阵之中，那血色法阵也在黑色虚影的推波助澜下越扩越大， 将三族屋的退路尽数封锁。 那些虚影是思念能量体啊。 陆星月错愕地望着那些黑色虚影，惊声喊道， 原来那些被运送进来的能量体是用来驱动这吸魂法阵的，如果不阻断那些能量体，怕是根本没法救出三族屋。可恶，饕餮，这个时候你到底去哪儿了？ 江瑶咬着牙，焦急地环视了一圈四周鸡飞狗跳的人群，混乱中所有人都在往出口方向涌去，而那名红发男子的身影却始终毫无踪迹。无奈之下，江瑶只能再次将视线聚焦在前方的那黑色虚影之上，脑海中迅速思索着对策。 思念能量体吗？如果能抢先把那些能量吞噬掉，说不定就能破除法阵。等等，吞噬。 江瑶忽然想起了当初在西区别墅那晚自己的失控，想起了那只犹如被吸干能量一般的狮鹫枯爪，胸口的能量海洋开始再次在不知不觉间蠢蠢欲动。 虽然只发生过一次，但我的妖力好像确实可以吞噬能量，不管了，试试吧。 江瑶想着，随即心下一横，伸手扶正了脸上的面具。 星月，掩护我。等等，你要去哪儿？ 在陆星月惊讶的呼喊声中，江瑶从看台上一跃而下，顶着席卷的妖风朝着三族的方向狂奔而去，不断坠落的碎石零零碎碎地砸在四周，随即被暴走的妖风切成齑粉。而江瑶一边在震荡中躲闪着，一边飞速回想当初在西区别墅所经历的一幕幕。 吸收能量，当时的我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记得当初饕餮强行给我灌输了妖力，然后我的身体就…… 伴随着心脏的猛然震颤，江瑶突然脚下一顿，痛苦地捂着胸口跪倒在地。似曾相识的铃声穿过嘈杂的破风声，如一根根冰锥直刺江瑶的胸口。 不好，该不会又…… 江瑶喘着粗气，恍惚中他隐约又听到了某个不祥的呢喃从心底深处飘荡而来，如梦魇的低语盘桓在耳边。 你总算是想起来了，所谓的吞噬可是我赋予你的力量。 蚩尤，你…… 江瑶勉力抬起头，在迷离的意识世界中，他终于看到了那名有着和十年前自己同样脸庞的少年正漂浮在他面前，似笑非笑地注视着他。 我可以让你掌握这股力量，但相应的你也要为我做点事。 少年的声音冷漠而淡然，像是一名高高在上的旁观者，冷静地俯视着这一切。 为你做的事，难道是那串树林里的？ 没错。 少年冷笑道， 我要你收回属于我的第五枚魂魄雀鹰。